二月七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嗨，咁我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至于今日咧，我哋非常之紧张啊！ 系啊，今日 死我开始闷添，我觉得讲呢个 唔系今日非常之开心， 今日非常之开心，跟住落嚟成日非常之紧张啊，因为我哋喺六点钟咧就将会有 Pandora 嘅出现啦，亦都咧即系啱啱完成咗佢哋嘅个人专场嘅演出啦，亦都推出咗新碟啦，咁啊转头六点钟都会分享一下嘅， 我哋会真系一个好简而精，由浅入深，由深出翻浅嘅一个导读啦，顺序了解一下究竟佢哋呢张专辑嘅谂法系点样？由第一 track 开始，逐 track 逐 track 去讲下呢一个啊，上呢个宇宙嘅旅程，呢个飞船究竟系件咩事咧？ 系啦，冇错，咁啊，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噶啦。 系咁诶，而家已经嚟到十二月七号啦。我今日瞓醒觉出门口之前咧，跟住我先至突然之间咧发现就系、是，咦？点解屋企好似有啲布置咯？系啊，即系我今日先发现啊。 有冇啲轮啊？ 咩啊？ 有冇啲轮喺个屋企嗰度啊？ 如果帮，如果屋企有一个 轮喺屋企咧， 有下轮喺度，佢负责布置咧，咁就系啦。点解搞一个平时好中意搞嘅机啊？ 真系布置轮， 系啦，系。咁啊，其实我唔怀疑嘅，但系原来阿妈话布置咗两，应该都系两日左右啦。咁啊， 你系今朝起身先发觉， 先至知，即系发咦系屋企布置咗咯， 咁样 系啦。咁啊，咁啊开心啦！咁啊，即系代表呢一个圣诞月份到啦。因为屋企每年都会布置，主要有两个阶段嘅，就圣诞同埋农历新年。 OK， 两个节日都会布置嘅。 嗱，圣诞就好容易啊！啲概念就系离不开圣诞树啊，嗰啲星星啊、礼物啊嗰啲， 圣诞树上面嗰啲 波啊、翘喺嗰啲灯啊嗰啲啦。 系啊， 农历新年通常系咩？挥春嗰啲啫， 系啊，跟住整下啲炮仗啊， 我都会有呢啲嘅 炮仗装饰啦，唔系真系整个炮仗屋企啦。 OK OK OK， 都系红当当咁样嗰种嚟嘅。 系 咁以往我谂十一月尾。挨近就開始會佈置啦，咁跟住我媽咪係好熱衷於去佈置，而我亦都好熱衷於佢佈置嘅， 因為最主要就係唔使自己出手， 然後屋企又有個氣氛，跟住佢佈置，我又會讚美一番，跟住佢又好開心，係啦、 啊， 跟住佢今朝仲試場俾我睇啊，即係譬如廚房門喺度燙門啦，喺個玻璃望到裡面嘅嗰種，跟住佢阿仔你望下，跟住就打開拉翻個廚房門出嚟就你睇啊，黐咗啲公仔喺度啦，咁跟住譬如走。嗰度烫门又烫出嚟就会有啲雪花咁样黐咗喺度，系啦，跟住哇，好几好睇， 几开心、啊，佢会同你分享下佢嗰个布置嗰个成果同埋成就感啊， 系啊，跟住佢就话你阿妹啊话厨房啲公仔觉得黐得唔靓，即系嗰度用佢啲公仔唔靓，跟住我唔系啊，几好啊， 叫阿妹再黐过咯， 佢嘅意思唔系黐得唔靓，应该咁讲，而系佢觉得用公仔即系嗰啲譬如雪人啊、圣诞老人呢一啲嘅 图。 系啦，觉得可能睇花啲碌定点唔知啦，咁样但几好啊！走廊雪花就 clean 啲嘅，厨房嗰边就多啲嘢睇下咁样啦。系啊，咁 好正面， 好正面啦！ 你点都有得赞得到， 因为我系嗰啲呢啲位啊， 跨群你系 唔系？我 系 好节日系嗰啲人嚟嘅，即 系 所以去到特别年尾，我系最我好着重圣诞同农历新年。嗰着重嘅意思就唔一定要话 圣诞就负责着重收礼物， 系啊， 负责收礼。 好中意嗰啲气氛咯，即系每年呢啲时候，即系我又未去到话哇跟足晒啲传统要做嘅，又未一定嘅。 但系嗰啲环境好紧要咯， 系啊，个气氛好紧要。所以我间房系有自己一棵细嘅圣诞树， 你 好平啊，十蚊点买嘅啫，好平。 劲嘅，你可以摆到棵圣诞树， 好矮嘅就系棵圣诞。圣诞树十 cm 嗰啲咧，跟住摆喺台面好雅位嗰啲嚟嘅咋， 即系唔系真系， 唔系摆唔到。你我屋企冇咁大，然之后就 吓啊大佬。 原来十蚊你买嗰啲细细粒嗰啲圣诞波波咧，系咁倚摆喺度咁样， 黐咁样， 系啊，即系攞个感觉嘅啫，攞个耳头嘅啫。 我想讲我屋企都有嘅，话说咧，即系仲要早过你都系呢两日先开始啊嘛，系嘛？ 我今日发现咯， 系啦，你今日发现，我好似上个礼拜十一月尾嘅时候，有一日收夜晚收工。翻屋企，我老婆晒个街市咁样话：，喂，你觉唔觉得屋企有啲咩唔同咗啊？咁，跟住我第一下个反应啊，唔系啊，又坏咩嘢啊？即系你知道我上个月好邪噶嘛， 坏咗洗衣机， 又坏洗衣机，又坏个热水炉咁样啦。跟住我心谂，问乜 又换 破费，又换嘢啊？要咁样，咁跟住点知咧话？你搞錯啊！你都唔留意屋企啲嘢嘅，你有冇心裝載？跟住有我一輪啦、啊，咁樣跟住我周圍望。 因为屋企咧好多呢啲嘅，黐到成屋都系嗰啲 poster 又有，嗰啲月历又有，乜嘢都好多装饰嘅，周围都系嘅咁样。跟住然后俾我发现咗，原来喺个床头上边嗰埲墙，本身咧佢就系黐咗一啲歌手嗰啲应援嗰啲旗仔喺度嘅。 OK， 突然间换咗做嗰啲圣诞 旗仔， 旗仔系啦，圣诞装饰嗰啲旗仔系啦， 都系旗仔， 系同埋嗰啲星星啊、波波啊、嗰啲闪闪嗰啲一条条嗰啲装饰啊咁样，跟住哇系系好靓嘅，又系。 我觉得因为你屋企一年365日本身都有啲装饰喺度， 好难， 所以佢有少少改变，你未必会分嘢到啊。 系啊系啊系，即系。因为佢有啲位变，有啲位又唔变。 系，佢唔系全间屋变晒啊嘛。因为我嗰啲就系、是，嗰盏灯上面又翘咗啲嘢啦，跟住个窗口嗰度又黐咗啲嘢啦。即系譬如个窗口黐咗啲雪花，第一眼我都唔系好觉嘅，因为本身我嘅双层嗰啲玻璃咧，佢里边起晒雾，嗰阵雪花仲劲过黐上去嗰啲雪花。 本身自带， 自带咗已经蒙蒙地啦。咁跟住冇得，咦，原来有啲嘢喺度啊！咁跟住我妈仲话，你阿妹。你阿妹话呢度黐雪花冇用㗎啦，你晾衫都遮住晒㗎啦，咁即係我每日不断用一啲消极嘅攻击法啦，咁样我就作为一个跨群去平衡返阿妈嘅心机啦，咁样咁所以好多眼嘅，即係屋企整咗呢啲，咁但係跟住就讲开就话阿妈话有啲邻居好好奇，即係点解每年都会 整啲嘢呢， 係啦，帮屋企做下一啲咁嘅布置呢，因为讲緊布置完之后布置， 你又想搞劇啦？ 唔系讲出嚟嗰下有少少以为自己讲错咗，系啦。布置完咗之后，其实唔够一个月又要拆， 系又要换， 又要换。咁啊，擒上擒落就觉得呢件事好费时失事，咁所以就好奇点解我妈会做呢件事啦？咁样系啊。咁跟住我话唔系啊，其实几好啊，即系我又继续跨群啦。 你有呢个生活上嘅一个兴趣，系件好事啊，咁啊。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系好睇每一个屋企自己嘅气氛嘅，即系如果屋企里边。唔系有我呢啲咁中意节日气氛，每一个人都好似即系，譬如我爸冇乜所谓啦，我妹就另一种态度啦。咁我就系好正面嘅，即系如果冇我呢个角色嘅话咧， 可能唔搞， 可能你即系布置咗一年、两年、三年左右咧，阿妈就冇心机布置噶，因为觉得整完出嚟得自己开心，又冇人中意咁样。同埋你布置完咧，你最好又间唔中屋企唔使多啊，你有一至两次 party。有啲朋友上嚟，咁你就会觉得嗰个布置又好似值得啦咁样，因为以往啲圣诞或者农历新年啲 friend 上嚟屋企咧，佢哋都好惊讶就系、是，哇！你屋企真系会布置，即系几有心机去做呢件事啦咁啊！咁我系觉得开心嘅。 有冇嗰啲咩啊？最紧要系咧，你嗰啲圣诞布置咧，除咗嗰啲星星波波啊、雪花之外，最紧要系要喺嗰啲大厅嗰度摆几盒礼物喺个厅度。咁平时之前啲人呢就摆喺个圣诞树 下面啦。 下面嘅你就算唔摆个圣诞树都唔紧要，最紧要有嗰几盒礼物。 几盒礼物啦嘛。 几盒礼物要真係有㗎喎、okay? 哦。如果屋企嗰年搞交换礼物嘅话，咪会摆喺度啦。 啊， 系啊，即系屋企人之间会交换礼物嘅、 哦。你哋会交换添啊？几个人之间。 而家转咗玩法，以前呢、哦、就会。譬如我就会买三份礼物，一份俾阿妹，一份俾阿爸，一份俾阿妈，然后我妹又买三份，即系每人都买三份啦。咁、 okay, okay, 所以嗰度堆埋咗咧，有十几份咁就堆咗喺度噶啦。 劲、哦！ 咁但系而家咧就转咗玩法，咁所以就冇一个实体堆喺度啦。 啊， 系啊，今年未倾， 虚拟咁堆喺度，冇实体堆喺度。 即系点啊？即系拣完礼物之后 ，Google 写张相咁。 系啊，跟住 Merry Christmas 咁样。 而家玩法今年未谂嘅，但系每年都会嗰个谂法就系、是，譬如我可以我哋分价位嘅，首先有三个价位，譬如假设唔知係$1到$100第一个价位，第二个价位就101至500，咁可能跟住501至1300个价位啦。咁你每个价位呢你就可以寫三份礼物你想要嘅。係啦。咁假设你好想要一条皮带咁先计啦，即係我可能当嗰条皮带係$50嘅，你真係好想要，你可以三个价位都照寫个皮带冇所谓。即係你唔可以高过嗰个 range， 但你低过冇所谓嘅。 OK,OK。 咁然后到交换礼物嗰日点样玩呢，就譬如我抽先。就会咧有三张纸仔，每张纸仔代表一个价位。 啊、 你揭中咗边个价位咧，就喺嗰个价位个三份礼物里面再拣。但系嗰个拣都系抽嘅要。 O K， 咁即系总之好多张纸仔又抽啦。咁啊，即系个玩法系咁，所以就变咗唔会有一个实体礼物摆喺度先，而系抽完咗之后 先去买。 系啦，假设我真系抽中咗张纸仔，写哦，真系买到皮带，咁就屋企另外三个人就夹粉买条皮带俾你咁啦。 哦， 咁而每一个人都系咁样呢件事咁样去做咯， 都几好啊。咁又唔使惊买完收到啲礼物会失望。 系啦，即系有 咪有時就覺得啊，咁樣買法好似你大家又唔知大家中意啲乜嘢，咁樣買咗幾玩咗幾年之後，咁不如轉下呢個玩法，好似好過癮咁樣咯。 所以今年咧，你係可以再除咗呢啲佈置之外咧，你可以再諗一諗個玩法。堆多啲實體嘅禮物喺個廳度，咁你如果屋企分唔曬咧，你可以攞啲翻嚟，我幫你分擔下。 我自己玩咯，我自己玩交換廢物咯， 又可以嘅。好似上年有玩過喎， 上年交換有啊，上年收咗你個 board game 啊， 係啊，跟住你俾咗本書我啊嘛，我記得。 本咩書嚟啊？ 我唔記得咗啦。 我收你個 board game， 而家仲擺喺我間房度啊。 我俾你同你女朋友玩噶嘛。 我知啊。 你又冇同你女朋友玩過？ 沒啊 你有冇？你仲有拍緊拖啊？嗬， 系啊，有啊，仲系嗰个啊，但系嗰份礼物开都冇开过啊， 搞错啊！ 我谂下，我谂下，今年再交份费。呢首歌啊，生日派来作品，觉得个 intro 都几有圣诞气氛嘅，嚟自陈柏宇，声音叫怀旧，是一种品味。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从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半场讨好，多么好。心睇不厌，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有要求，静静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由而家至农历新年，政府会联同旅发局举办多项盛事，包括已经登场的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并且会举办八场冬日维港水上烟火、跨年倒数烟花、农历新年烟花汇演和花车巡游，这些活动都会有助提升市民消费意欲。 政府多个政策局举行跨部门跨界别会议，同餐饮、零售、商场同交通界别的代表商讨点样鼓励本地消费。主持会议的杨润雄在会后被问到有乜嘢措施提升服务质素，他回应话会议上初步讨论可以考虑推出奖励计划等，但是暂时未有详细方案公布。他又说各行各业都努力提高服务质素，他亦都见到市面上仍然有店铺大排长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政府建议兴建一个以国家发展为主题的博物馆，初步计划设置在现在科学馆的位置，而现在设在沙田的文化博物馆将会重建成更大型的科学馆。现有文化博物馆的不同展览主题就计划分拆，并且设于未来不同主题的博物馆，亦都不排除会另建文化博物馆。他说几年之后，当相关博物馆落成，本港的博物馆数目将会达到20个以上。杨润雄说建议属于初步，未来会听取外界意见。他又说当局完成本港博物馆的整体布局研究之后，会再咨询立法会。海关在上水一间店铺检获大约2300件怀疑冒牌物品，估计市值大约50万，一个女售货员被捕。海关早前接获举报之后，深入调查和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昨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这间店铺，检获的怀疑冒牌物品包括化妆品、护肤品和香水。海关会将涉案的怀疑冒牌物品样本送到政府化验所作测试，以确定是否安全。当局表示，各国驻特区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办事处有关房地产的地契续期受制于获得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批准为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公署的批准，地契在期满之后不得续期。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去年6月向各国驻特区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办事处作出要求，这些外国关联实体不得未经公署事先批准之下获得或者处置用作办公用房、管长预抵和管员住房的房地产，需要获公署事先批准的要求，亦都应该适用于有关房地产的地契续期。发展局说，为免影响相同大厦其他单位的无辜业权人，法例会清楚列明未能够符合公署要求的后果，只是适用于由外国关联实体持有的物业权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初时非常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北部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埋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大埔丁角路去翻大埔墟方向，近住丁庆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而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咧现时影响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系稍有车龙噶，车龙系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龙门路同埋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咧，去翻回旋处方向咧都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车龙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车多，西行到北过海嘅龙尾到温思劳街，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龙翔到西行往西隧同埋去荃湾嘅车龙到天马苑。

好多年都冇试过过一个好多人热热闹闹嘅圣诞节，如果今年可以见多啲朋友，都不失为一件好事。但你有斯卡可乐要再见有时。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用大葱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削我旧书本插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一杯如果只吃前人如此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月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分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再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全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派旅，目不识地走在晴空下，和陀阳在对话，找个家，由宇宙导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信断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字，还精选一下，来研磨出一种意那。 有啲嘢，与其一个人经历，不如多几个人一齐经历，可能望嘅嘢会远啲啦，感受嘅嘢会多啲啦。 试着随风找节奏，遇上暴雨的坏时候，是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点亮着宇宙。这天使随时为我解难受，怕亦由他方逃离束缚，对情多得你守望，转向活在不安，气压中就讲，呜，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神提醒我，敢飞的傻人不直觉就好，多得你自看清楚，毕竟那次是拥有。 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拍翼由他空，全凭感觉，对情绪则怕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看。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敢飞的傻人那工作，调转视角亦可。多得你自看清楚，跌进低潮时可再突破，当你在漆黑中照着我，阴影虽难忘，不灰心重头来过，极地有曙光。有幸你替我明晰心慌，还要懊恼什么。打得你暗里肯过一再开解我，今非原来已不错，尽心直觉亦可，终于我战胜险阻，今日出行时会参与我，将眼泪一息间化做光，即使多彷徨，这颗心能重燃光。 一年带嚟两首嘅作品，包括有 Jeffrey 艾俊生《我的世界地图》同埋何俊奇《旅程多得你守望》。 谁能目光是会直言，但是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扑于近前，有时如故作境有。路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若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渴望戏那么看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再缺少仍探索难辨。 啲人热闹啲，可能会感受到佢哋呢一份嘅力量。Benis 十二变。呢一队嘉宾佢哋有福啦， 系啊，宾神之前完成专场音乐会又出新碟啊！呢一句系为今次特别而制嘅，听住咯 ，Pandora Galaxy 来运到， 到未啊？到未啊？到啦，到啦！ 我哋送音乐嘅嘉宾有 Pandora， Hello， 首先要恭喜三位啦，完成咗你哋嘅专场啦，亦都推出咗新专辑《Galaxy Within》嘅，恭喜你哋， 多谢啦， 系、yeah. 啊，所以今日送上呢一卷啊， 贺礼啊， 贺礼啊， 贺一贺佢先， 其实每次都有，不过今次就包装佢成为一个贺礼啊，今次有少少唔同嘅，除咗有 Pandora 之外，我哋仲加咗一只英文字落， 系啦，今日要送俾 Pandora 有呢一句啊。 Pandora Galaxy 来运到 ，OK， 我中意 好有心啊，都 系啊， 有心有心呢个，好嘅， 净系呢次送得出噶咋，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就系觉得即系今次无论系 show 啊点啊 ，Galaxy 呢一样嘢嚟嗰个主题个贯穿嗰件事，我就好想摆落去啊，一个属于你哋 Pandora 嘅一个宇宙世界， 多谢多谢 多谢， 系度身订做嘅，同埋我哋好似都第一次攞埋呢个嘅专场同埋碟。 名咁样去整 做一个句子， 系、 嗯、主要原因系 因为你 有心咯，就系、是、有你哋心咯，主要原因 真系 feel 到啊，真系 客车已经感觉到有心喺呢个地方 好靓 出嚟， 系咯，时来运到 啊，系 Galaxy 时来运到， 系啊， 系咯，唔容易谂到，唔容易谂，真系 好嘢，好嘢，好嘢，得到你哋肯定，好嘢，好嘢。 好 开心， 系啊！嗱，上一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就系筹备紧 show 啦，即系而家个 show 完结咗之后咧，而家你哋系咪都系嗰种即系叫回味紧阶段啊？那个心情系点样咧？完成咗之后而家 回味完啦， 回味完啦。 但系当完咗嗰刻真系好回味嘅， 系 同埋尤其是有好多歌好耐冇玩，跟住一玩翻咁多人一齐唱咧，又好震撼。 心态上又我仲回味紧嘅， 系 系啊，但系呢、這个。生理上就開始發福啦，即刻，因為為咗個 show 我哋減咗好多肥，減咗好多，係啊，所以而家一完咗 show， 12月29日做 show 啦，12月30日，哇，好多個 pizza， 係啊，我諗而家食咗大大話，我諗廿個都有啊， 即係有 total 應該 差唔多， 係啊，唔搞得笑啊，呢個真係， 係一次過食翻曬，完咗之後， 食翻曬早半年冇食嘅嘢啊， 通兒你咧？ 第一两日咧就有啲空虚嘅，咁但系之后就知道，唉、哎，都系系时候写下歌啦，真系，即系如果唔系下年冇货交啊，大镬噶嘛， 咁系要谂呢样嘢。 即系两日就有时间可以唞短咯， 因为真系谂住写多啲数量嘅 demo 咧，咁可能拣可以拣下啊嘛，即系加边只出咁样，咁所以就我哋都努力紧写歌咯，希望就快啲拣到一啲，哇，真系仲好，就觉得自己又进步咗嘅歌咧，咁就攞出嚟俾大家听下。 我想知道喺呢一个 show 对你嚟讲一定系好重要，对你嘅 fans 都系啦。其实即系企到上台面上面望到佢哋，可能出场嗰一刻或者点样，你哋喺 show 里边嘅感觉又系点样样咧？ 我有个少少嘅 conclusion 近排 draw 咗咧，就系其实上台前嗰一刻系最兴奋嘅， 系 即系我哋咁耐以嚟做紧嘅嘢啦，或者系讲紧咁。直情興奮到我有少少， 你興奮到喊啊！ 興奮到喊啊！ 喊， 真係喊， 唔係真喊啊！即係有少少眼濕濕， 嗯， 又緊張又覺得正，係咯。對於我嚟講，最興奮嗰個位就係上台前啊！係咯， 你哋咧，你哋 如果講嗰個反應咧，因為一開始我哋三個係慢慢行上個台先嘅，咁、我哋三個因為戴住耳麥，因為導演一路同緊我哋講嘢啦。咁然之後係好深刻嘅就係我哋三個企好咗自己個位啦。咁然之後發現哇，越嚟越大聲，嗰個歡呼聲係大到我戴耳麥我都係好清楚聽到。我開始係聽唔到我拍自己嘅直情，所以嗰下個震撼係其實最回味就係呢一下啦。 嗯， 係啊。 對於你哋嚟講啦，邊個畫面你哋係到而家都覺得諗翻起都覺得好正真係。 我覺得最正應該係《鄰家的你》嘅，因為呢首歌我哋都真係差不多三年冇玩呢首歌啦，都咁啊、玩嘅時候就觀眾踏入唱啦，因為呢首歌我哋 design 咧都係話我哋 cut 曬以前嗰啲編曲啊，就咁掃啲好簡單嘅 chord 俾大家唱噶嘛，咁啊估唔到入場嘅觀眾真係全部都直唱，仲要都即係都真係嗰個台上面咧，因為可能我哋面對住佢哋啦，咁佢哋嗰啲聲係迎住面咁嚟啦，哇！嗰、那個衝擊咧係冇諗過，哇！原來咁勁噶，即係可以有呢個力量咁樣，咁嗰個畫面係深刻嘅。咁另外跳，即係啱啱都有講嗰個跳嗰個畫面啦，即係大家都好似好 into 嗰個 vibe 啊，好攞到嗰個氣氛，大家一齊跳咁樣，係一個。我覺得 Pandora 嘅音樂可以令到大家咁樣咧，係令我覺得有啲感動嘅，即係完全同我哋寫歌或者編歌嘅時候諗嗰個畫面咧、真係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了咁樣咯。係，哇！原來真係可以咁樣嘅咁樣。 係， 我都係鄰家的你咯，即係特別深刻，好 raw 啊！因為嗰首歌我哋玩得，我哋話啊，我哋唔跟 click 玩。就咁玩出嚟，好似真係喺呢间房入面攞住个吉他就唱咁样，嗰个感觉最最最震撼，起鸡皮啊！哇，嗰一下真係轮家定你， 细佬嚟 嘅，好特别地咧，我自己系成个 show 都冇乜记忆嘅，即系个感觉上好似五分钟就完咗，上去之后就落嚟，咁样噶，系啊，所以其实成个 show。當然，佢哋所講鄰家的你嗰個我都好深刻嘅，但其實成個 show 你可以都係話，我真係眨下眼就過咗。咁所以我其實點解我係咁睇翻啲 recording 都係因為我想睇下自己做咗啲咩咧咁樣。期待得太耐啦，期待得太耐就會變咗我上台所做緊嘅嘢，因為我哋練咗好多次，我哋慣咗，咁所以就會變到上個台其實個腎上腺已經快得就係勁得就係就會變到。我失控啦，唔記得咗個腦好似係飲醉咗酒 blackout 咗咁樣。 咪譬如啲 fans 完咗個 show 啊，或者碟出咗之後，佢哋都會有啲佢哋嘅諗法或者一啲 message 咁樣 send 俾你。呢段時間都可以叫做啊，可以即係聽下睇下佢哋講嘅嘢咁樣咧。 好記得有一個 fans 咧，佢有過嚟睇《Galaxy Film》呢個 show， 但係咧喺早幾日咧，即係喺個 show 開始之前嗰幾日咧，佢就話佢斷咗隻腳，咁就問翻我哋。即系斷咗腳係咪都可以睇㗎？因為佢坐住輪椅嚟睇啊嘛。之後我哋都即刻，哇！我都係好希望你睇到，即係雖然我肯定跳唔到啦，但係希望你都睇到呢個 show。咁最後佢都好成功睇到呢個 show， 而且佢都寫咗張卡仔俾我哋，即係令到我哋都好明白，除咗佢可以 enjoy 到呢個 show 咧，其實一個我哋好感恩嘅一件事就係因為我哋啲歌幫到佢。特別是出風月的時候出四人模式的時候或者再之後出安全隊的時候他每一段時間我們出那首歌我們那首歌就可以幫到他去過一些難過的時候、所以 很感恩的就是我們歌可以幫到人而這個也是我們 Pandora 經常很想做到的事就是當你有難過的時候其實人都會有但我們的歌可以陪著你令到你好過一些這個就是我們的職責 系，因为一路都觉得你哋嘅歌好似一个一个旅程咁样样，去俾一啲 fans 佢哋去 enjoy。譬如新嘅专辑《Gags Within》里边，都系一个旅程会感受到啦。咁啊，都不如先由呢个碟，即系一收到成个外在啦，即系成个设计啊、颜色等等嗰度，可以开始都讲下，即系究竟个 concept 上，今次个主色系一个紫紫地色嘅，系啦，为个主色啦，有冇都可以介绍一下呢一样？ 点解紫色嘅？ 系啦， 紫色系因为咧，我哋三个都好中意紫色。 系， 系啦，点解中意紫色就系因为今次我哋探索呢个太空嘅时候，其实系好有神秘感嘅一只 album 嚟嘅，系啊，即系特别系我哋探索太空，其实点解要掕到去神秘感呢样嘢，系因为我哋其实成只 album 我哋都系讲未来我哋唔知嘅嘢去探索，譬如当中会有最后一首先锋号，亦都系讲我哋未来我哋唔知咩事嘅，但我哋亦都鼓励大家，就算听日唔知发生咩事，下年唔知发生咩事，去咗先，做尽咗你可以做嘅嘢，所以系充满神秘感嘅。一種顏色我哋最中意啦。 咁而我見到一個好得意嘅，裏面咧收埋咗喺最內頁嗰度咧，有一個圖咧係好似嗰啲呢啲叫唔知咩 chart 啊，嗰啲股票嗰啲啊，股票嗰啲 我哋諗咗。 折線圖我記得啦，折線圖啊呢、這個 有三個名嘅， 係啦，有你哋個名喺度啊。呢個折線圖有趣，可唔可以解讀一下咧？呢、這個 我哋諗咗好耐點答嘅啦，呢、這個一定係我哋嘅脂肪比例啊！呢、這個最後終於歸一啦，係最後終於歸一啦，大家都肥肥， 全部都一樣嘅，起點有啲高啲，有啲低啲啦，咁樣， 然後最後都去到好高嘅位置， 最後都唔低嘅， 都高嘅， 冇靈魂音樂啊嘛。 其實就係我哋嘅心路历程系、我哋心态上，我哋 mindset 上嘅唔同开始嘅点，可能开始嘅时候系有一个系冇谂咁多嘅咁样，但系后屘去到又高又低咁样，我哋三个高高低低咁，去到最尾哇，达成咗一个共识啦， 终于变咗 Pandora 啦，三个 系啊， 因为去到最尾就系去到 Pandora 个位咧，就 系 最高嗰一点啦， 系啦、 但我想知道个起点嗰度咧，有一个喺最低嗰、那个，你哋有冇话 default 嗰个系边个嚟嘅？ 唔讲啦， 时候唔同人啦， 一个起点啊，定系 三个都试过呢个位， 都有试过嘅， 系啦。 咁我继续错先，嗱咁啊！呢个三条嘅折线图入边咧，其实都几多位，我觉得系大家交叠咗埋一齐，即系搭住，即系大家都好似系同一条船，好齐心咁啦。有冇话边一个时期啦？呢系代表住啊，就系大家交叠得好紧要嘅一段时间，对你嚟讲， 交叠得好紧要。 我谂 Instopping 即系第二只碟都系一个 一整年嘅交接都好劲嘅一个位置嚟嘅，只不过之后我哋再嗌交，即我哋之前方面都讲过嘅嗌交啦。咁啊，嗌交嘅时候又会有啲唔同步，但系去到风月嘅时候，我哋又好似揾到啲嘢，即系好似揾到哦，真正即系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共识，但系其实都未达到最真正嘅共识。但系呢只碟创作嘅期间咧，我又觉得我哋三個人好似真係比以前嗰種所謂嘅同步更加有一個，我真係嗌唔到交啦， 揾嘢嗌都嗌， 揾嘢嗌都嗌唔到，即係唔係誇張嘅，真係，因為有啲嘢你嬲到咧，即係以前啊嬲到你真係已經冇得再冇上條空間啊，嗰個情緒嬲到 max 咗 ，max 咗，咁變咗而家真係你話嗌啲咩交，好似都我係明你講咩嘅，咁又即係都有認真思考以前嬲嘅嘢，以前大家嬲大家嘅嘢咁樣，咁啊。所以好似真係好似呢個 graph 咁樣咯，去到而家呢個位三個已經去到一個好似同一個人咁樣，三個溝埋咗一齊個思想。 係，咁喺呢一隻碟嘅呢個旅程裏面啦，如果去翻啲 track 裏面咧，第一 track 即係 Galaxy Within 就係一個純音樂，好似 set 咗一個空間咁樣。有冇得都講下呢個係咪好早已經有咁樣嘅諗法，想帶大家進入去呢隻碟嘅 mood 咧？嗰陣時。 其实我哋做 album 咧，我哋三个都几偏向系希望有个纯音乐带领大家入咗去嗰只 album 嘅主题先嘅，即系譬如The Opening 嗰时候都有啦， 有啊， Instopping 都有啦，咁今次 Galaxy Within 亦都唔例外啦。咁其实今次我哋三个所做嘅呢个 overture 咧，就系谂住系啊，即系我哋谂住一个电影嘅情节先嘅，就系谂住好啦，而家镜头影住太空人嘅背面。然之后慢慢转到太空人嘅正面，但系佢个头罩开始发光，唔系因为里面有灯，而系佢开始见到有光呢个感觉，所以我哋就慢慢朝住呢一个，好啦，我哋而家有呢个电影嘅先啦，咁然之后我哋做个配乐俾佢啦， 即係我哋會嘗試去咁樣做啦。 咁咁然後開咗第即係 set 咗好似個世界觀睇戲開咗場之後，跟住第一首接嘅咧就係呢個終點靠近時喎。 嗯，冇錯。 係啦，有冇得講下啊？即係首先呢一首歌會擺呢一個位置啦，嗰、那個諗法係點樣樣？因為一嚟就咦，好似用終點呢個字嘅感覺，咦有啲得意喎，會令人想知道下點解一嚟第一首開口唱嘅呢首咧？ 呢個係一個末日嘅感覺啊。 嗯， 即係講緊我哋遇到。就是话世界临最后嗰一日或者嗰一个钟、甚至乎嗰一分钟我哋有啲咩感受呢咁样其实就系摆落去就系话自己有啲咩冇珍惜过呢咁同电影个承接嗰个先就系话诶最后一秒啦我俾填词人 Oscar 填嘅时候呢其实我都有 brief 话就话有一套戏叫 Don't Look Up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咁就系讲世界末日咁最后一个先呢就系大家围住喺一张台嗰度，大家有傾有講，家人有傾有講，大家笑住咁一齊睇住個地球毀滅。 嗯， 咁其實就係想做呢樣嘢，就係話啊，你有啲咩未珍惜過啊？點樣承接到去下一首歌嘅《風月》啊？咁樣，咁《風月》就直情係講啊末日嗰下啦。 係 係啦，咁啊 Before 末日之前，咁就寫咗呢首歌，去俾大家有個先啊，究竟嗰一刻大家嗰、那個咁咪叫？即就臨近走馬燈嗰啲嗰啲 band， 終點先至係開始。 係啊，終點先係開始。 即地球嘅終點就係呢個旅程嘅開始啊！ 冇錯， 係咯。所以喺呢一首歌最尾嗰度會感覺到好似有一個 countdown， 有個 build up 喺度做過嗰樣嘢。 係啊，我哋就係諗住，譬如我哋玩緊嗰陣時咧，係我哋三個人食最後一餐飯，但係望住個隕石跌落嚟嘅， 係 咁你震住咁樣噶啦，其實好驚嘅，但係。唔紧要啊 ，OK 啦，我哋得噶啦，咁样，跟住即系嗰个 feel 啦，我哋都系谂住， 系， 咁你听到最后，慢慢递增嘅感觉就系我哋想做嗰个 feel 啦，咁、样，咁亦都系想听众啦，我哋嘅 fans 听到之后，佢会谂下我哋谂紧嘅嘢，即系譬如终点靠近时，咁大家嘅终点靠近时嘅时候。你最重要嗰啲系咩咧？系咪家人咧？通常都系家人。我哋想有一个咁样嘅 feel， 先至开始个旅程。 系 啦，因为都系我哋嘅点解我哋会突然间闹完交，跟住好似明咗一啲嘢咁咧？我哋都有做呢一个 exercise 嘅，或者系咪叫 exercise 吓？即系总之我哋会 系啦， 我哋会谂呢样嘢。 嗯， 你得翻两个礼拜命啫， 系 你做咩？就系咁啦，咁。就是呢一首歌，我哋玩紧嘅时候想传递出嚟嗰个 feel， 嗰个信息。 其实有啲似我哋闹交嗰一排，跟住之后去到真系临要散 band 之前，你先发现原来最珍惜系嗰对 band。 嗯， 即系对我嚟讲啊， 嗯， 咁啊，有少少影射咗我哋嗰、那个，我哋嗰个心态，即系唔系话我哋真系要死，当然 系， 咁但系只不过系啊对 band 要死啦。好啦，咁啊，你先發現原來 band 最緊要， 系 啦，咁個嗰樣嘢咯，擺咗落首歌嗰度咯。 還未夠終點坐齊人，為著説起往事奇聞，談論著相交數十年的腳印，好好碰杯，由衷的暢飲。而直到家里渐回神，容让我一个到凌晨，重读漫画小说剧情多半次，听首爱歌，面对终点的靠近，未怕死。最拼这一秒，想不起那些紧要事要办理。破纵结起的一刹，我就要送死。这小星体快将灰飞，如下半天捉紧快乐同悲。遗忘说出一句，无憾有珍惜过你。中走出书房，和父母一起饮碗汤， 亲亲这脸庞，挨过去亲口去讲，下世恳请找到我。未怕死，最惊这一秒想不起那些紧要事要办理，怕送别起的一刹我就要送死，这小星体快将背飞，余下太多可给我留意，遗忘说出一句，无憾有珍惜过你。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同内地电动车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签署合作备忘录，宁德时代将会来香港设立国际总部，并且在香港科学园成立研发中心。出席簽署儀式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致辭的時候說，寧德時代今次落戶香港，預計將會投資十幾億，聘用超過500人，肯定是一個好投資，對香港促進創科發展很重要，亦都希望令到企業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好發展。特區政府將會在創科發展方面堅定穩步向前走，亦都會支援重點企業做好相關配套。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認為，寧德時代選擇在香港設立國際總部，對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投下信任一票，相信之後會有更多這一類企業落戶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政府建议兴建一个以国家发展为主题的博物馆，初步计划设置在现时科学馆的位置，而现在设在沙田的文化博物馆将会重建成更大型的科学馆，现有文化博物馆的不同展览主题就计划分拆，并且设于未来不同主题的博物馆，亦都不排除会另建文化博物馆。他说几年后当相关博物馆落成，本港的博物馆数目将会达到20个以上。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早前在年度国防论坛上说，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呼吁采取措施限制中国取得半导体和尖端技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多次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些措施阻挡不了中国壮大发展。中国将会密切关注美方相关措施的动向和影响，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初时天晴干，初时是天气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北部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埋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21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咧，车龙排到去油丽村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上狮隧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公园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开，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交通繁忙，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流阳光。 一票一听，一二一零齐投票。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三日就到，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一二一零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国剧八三零公造迪丽二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呢个理工男都睇唔少书噶，嗯，仲有童话书《小飞侠 Peter Pan》， 睇紧咩？ 安妮究竟在童话书里面发现了俏木欣的什么秘密呢？ 国剧八三零公造，逢星期一至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过你我人生。 咁啊，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Pandora 嘅三位嘅，咁你哋新推出嘅专辑 Galaxy Within 咧，咁头先已经开始讲紧歌啦。头先上一部分讲到呢个终点靠近时咧，最尾就好似一个火箭升空咁样啦。紧接风月嗰种清爽咧，似系咧个火箭穿嗰种云层嗰下好舒服。即系我自己 picture 反而系咁样嘅。对于风月再咁样听啦， 其实系噶，但系咧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风月有嗰种即系乱世嗰感觉咧、嗯。即系虽然好舒服啦，我哋自己系个旋律好舒服，但望住出边咧，其实系烂晒嘅。 系啦， 即系周边嗰啲可能系有少少着火啊咁样，咁但系可能即系一个比喻咧，就系我哋喺呢一个咁样嘅世界入边，我哋都要享受啦， 享受咁样，同埋有种安全感，即系反而即系好似你落雨天喺屋企嘅时候，出边横风横雨，但系屋企好似我有嗰种咁嘅感觉， 出边嘅唔关我事， 系啊，总会停嘅，长雨咁嗰种啦，系啦，咁所以风雨就之前一路大家都有听过，有了解过，所以呢个位置就接啦，跟住就系头先细佬都有讲呢个最后一首《先锋号》啦，呢一首系咪就已经即系好似上到去宇宙？因为佢前面好似系静一静， 初头其实咧佢 demo 嘅时候叫 frighten， 即系 惊， 好惊， 系。 咁我哋都諗咗好耐個編排，但係冇諗到，即係第一時間個感覺嚟就係 frighten 驚驚咩咧？嗰陣時唔知嘅。咁但係依家放咗落隻 album 度咧，你就有個 feel 係你坐緊嗰架先鋒號，咁喺度震，咁可能好熱咁樣，咁你好驚，你唔知道未來係會點嘅。但係即係個音樂個感覺話俾你聽，哇！唔好嚟啦，我哋即係死啊死啊去啊，嗰、那個 feel 咯，我哋想做。咁所以 係我哋嘅太空船， 係我哋嘅太空船最後一首嘅咁 係係同埋因為有啲好 epic 嗰啲雷聲喺度咧，嗰種好似你真係好睇電影嗰啲上咗太空嗰種感覺。 係啊，我哋好想係咯，即係風月之後就帶人哋睇下我哋坐緊嗰架好驚險嘅太空船上去嘅時候係咩感覺咧？係一種咩感覺？ 呢個歌絕對喺隻碟度係擔當一個串連翻個古仔嘅角色嚟嘅。我覺得咁就話俾大家聽，有啲嘢係驚噶啦，未來係驚，因為唔知啊嘛。 係 未來係驚嘅，咁但係就都冇辦法，就算驚都好。未来是未知都好，你都要相信。 系，所以我哋希望观众听到都同我哋一起冲啦！呢首歌系即系冲上去嘅。 咁跟住呢一首，因为紧接三首就会系之前有即系排我哋都有访问过啦。其实佢编排呢几首譬如走出秒针的缺口啊，成人模式同安全距离，呢三首已经好似佢独立，因为每一次同你倾嘅时候都知道佢讲紧几一件事，但系放喺个大古仔嗰度， 佢又变咗少少， 系一个回忆啊，喺我哋嗰、那个。因為我哋分咗其實四個階段嘅，呢個係去到第三階段嘅回憶啦。就係話我哋其實要 time travel， 我哋搭緊個先鋒號啦，我哋 time travel 翻去以前有啲咩可以逆轉，有啲咩係自己唔夠膽做冇做到嘅，而家俾你揀多次。咁譬如話聖人模式啦，就係講緊話啊，我當初好後悔唔識得反抗，決定就咁俾個女仔騎住，或者好多時候我哋都唔識反抗啦，咁講啦。咁但係而家知啦，原來。坐緊太空船嘅一刻就知道，原來當初自己冇做到呢樣嘢咧，係反省嘅。咁安全距離就係講緊一種突破，就係話哦，平時都係唔夠膽斯斯縮縮咁樣。我哋用愛情去代入呢件事啦，當然。咁但係就講緊自己哦，唔敢突破，唔敢跳出個 comfort zone， 因為驚乜驚乜啊，或者一啲固有既定模式，去令到我哋自己唔好做呢啲嘢啊。呢啲唔係我哋平時做開嘅嘢嚟嘅。咁但係安全距離 ，even 個曲風啊。或者一啲感覺上嗰個吉他 line 啊嗰啲嘢，其實甚至乎一唱歌啦，好假音嗰啲，唔係一啲好平時 Pandora 會做嘅嘢啦，其實都係一個突破嚟嘅，去話俾自己聽，新一隻專輯或者呢個 concept 上，我哋需要做呢件事咁樣，需要突破。 譬如秒針嗰度咧，我哋係好想做到那個 feel 咧，有套戲 Interstellar 咁，即係佢有一個位咧係佢坐緊太空船啦，跟住佢。望住自己嘅手，但系佢见唔清楚嗰几只手指嘅，因为嗰一个位我唔知点解释嘅，即系已经 time travel 咗啦，嗰度，即系我哋好想咧一入秒针咧就系去翻旧市嗰个位咁啊，其实有少少 time travel 咗咧，咁你望翻之前嗰啲嘢就系秒针的缺口啦，之前你嘅爱情会唔会咁啊？ 系 啊，安全距离都系啦，圣人模式都系，咁一去到我最期待啲画面出现，其实我哋已经系。有一种登陆的状态 接近登陆 到了是接近我们啊表示希望见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会是怎样的呢就是这首歌到我们喜欢的画面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会这样我们的音乐就会这样的声音啦这样。 而喺嗰個歌詞上面都換味感都會重啲啦，呢一首歌喺裏面。係啊，歌詞啊，跟住演繹上面咧，咁喺呢一首歌即係緊接咗安全距離之後，呢、這個喺成隻碟，我覺得歌詞最輕鬆嘅喺表達上面唱嘅時候錄。 係啊，今次我都有去舒老闆嗰度錄音啦，係、啊、做呢首歌嘅時候，咁好得意一個位就係，因為呢首歌咧有啲搞笑，譬如 first 嗰啲位咧講嘅係 A5 配 Hannes 啊，即係嗰啲即係講緊一啲物質上嘅 美酒佳肴， 係美酒佳肴 最好食嘅嘢。 咁咧佢就話：喂，你依家即係有時錄咗好耐㗎啦，你依家狀態有少少似係唔係嗰個狀態？你想坐飛機，但係你依家坐緊巴士去唱呢首歌咁樣。 你想坐飛機坐巴士， 即係你想買遊艇啊嘛？但係你依家嗰個語氣係坐緊巴士去，即係唔係好得？ 唔知道，反正好搞笑，係 即係比喻， 係嗰個比喻係咁都思考咗一陣嘅，即係未夠生咯，未夠活躍咯，咁可能咁。都揾咗一段時間，點樣跳啲咧？點樣生啲咧？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嘅經歷啊！去同孫老闆錄下音，咁佢又好搞笑，佢會咁樣去 比喻 一啲嘢嚇，係咁有啲位係，你依家好似一個書生喎，其實你呢首歌係講你係好想左擁右抱咁樣噶嘛，係嘛？即係。咁樣嘅一啲位啦，我最深刻嘅呢啲係。 你有冇話呢一首歌即係會選擇係你去主力去唱咧？反而係 我哋好多 demo 咧，一起嘅時候咧都係我去寫嘅，我去唱嘅。咁但係譬如之前我哋秒針的缺口咧，咁起咗出嚟，我唔係好係嗰個 character 去，或者我唔係好喺嗰個狀態度唱出嚟嗰啲歌。我需要我嘅兄弟去幫我。代言啊，喺嗰个 冇咁 emo 啊，佢本身个形象。 但我写得出嚟，但我未必想去表演嘅时候去唱《秒针的缺口》。我女朋友唔好走啊，嗰个状态。但我写得出嚟，但我唔想表演嘅时候，我去表演呢一样嘢。系咁我就冇做到呢件事啦。咁但系喺呢一首歌，我哋叫做 fantasy 啦，起嗰阵时就系、是、真系一啲我嘅 fantasy 嚟嘅。真系我真系入边讲嘅，我真系想嘅。买游艇， 我做证人。佢中二中三嗰阵时已经同我哋讲，我谂住如果好有钱会买架游艇嘅。即系虽然而家都未买到，但系就而家都仲讲紧咯。 咁啊，系咧， 十六年噶啦， 讲十六年噶啦，好想啊，真系好想，系我嘅心声。 之后有冇得买咧？ 系啊，咁就表达啲心声出嚟啦。决定今次就唱啦，讲俾人听。咁系啦，呢首歌好得意就系咁喺个 verse 度就系咁样啦，换世不公，我想要啊呢啲嘢，但其实去到个 chorus 度咧系有少少翻嚟嘅现实度嘅，即系讲俾你听，边个话谂啊，唔系即系边个话梦想系唔可行啊，即系边个话你唔可以谂嘅啫，系咪？即系我谂下都唔得咩？即系好似身边咧好多 friend 或者人咧，佢呢啲嘢唔到我谂嘅呢啲嘢， 实际会系， 你唔好谂埋晒咁样嘅嘢。好多人或者 friend 或者可能长辈 even 都系咁样。咁但系我内心即系当下可能我系啊，但系我内心其实我觉得唔得，唔可以咁样，即系谂嗰个力都冇咗嘅时候，咁咪即系好似周星驰话斋，好似条咸鱼咁啊，即系冇梦想，咁就叫啲人要有梦想啊，即系 even 你唔知道得唔得嘅，讲真，但系除谂咗先咯， 系咯， 系啊，你唔谂你边会去到，系嘛，咁你起码谂，你先至有机会去到，都系嗰种。即系咁样讲出嚟系有少少老土啊，有啲娘，但系其实真系呢一回事，系真系想讲出嚟，你叫人叫大家一齐 keep 住谂，唔该你哋，你中意做咩？你中意画画噶嘛？系嘛？但系中途去咗卖保险啊？喂，你试下谂翻，可能你真系画到噶，未顶噶，即系咁啊。 所以系咪就要揾翻当时中二嗰阵时嗰个你嘅心态啊？到底嗰阵时我想买游艇嗰个心情点样可以抽翻出嚟咧？人大咗好似有时会成熟咗，谂呢样嘢现实咗，但系要谂翻中二嗰阵时就系觉得呢样嘢就系要 go for it 噶啦咁样。 绝对会啊，绝对会系大个咗咁你。 佢冇大过度噶，我觉得 佢都系差身形大过咗，身形大过咗啲啦。个身系冇，都不嬲都系嗰只发梦得好劲嗰只嚟嘅。但系我欣赏嘅，即系我讲嗰只发梦唔系话喂你做咩发梦啊？唔系呢只咯，系好难得你仲有一个人去到呢个年纪，你仲可以发咁大个梦，系。你讲落好听落好似好白痴嘅，但系的而且佢一步一步系进即系近咗个游艇咯。 系你哋两个咧咁，即系佢以前已经系讲，即系等于由你哋两个有冇一路爷自己都有呢啲咁样。 细个就笑佢咯，但系发现其实自己都系即系我哋，你话我唔我未必系游艇啦，即系可能我幻想幻想可能唔知啊，即系做演即系。夾 band 其實夾 band 本身就已經係嗰樣嘢，即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已經係我哋想做嗰樣嘢。咁啊，當然我哋未到我哋嘅目標，但係我哋進行緊，我覺得已經係都幾黐線噶啦。冇諗過，即係身邊啲同學已經或者身邊當年夾 band 嘅朋友已經走曬噶啦嘛。即係走剩我哋三個，竟然仲做緊呢件事，我覺得已經對我嚟講好足夠嘅，即係呢個發夢程度。 但你話嗰個最終嘅目標仲去緊啦，嗰個最終嘅目標係點樣樣嘅？ 可能真係出好多隻歌，我希望即係好似好大膽咁講，但係我希望我哋嘅作品係可以多過曬香港嘅樂隊。即係到我哋真係要退休嗰一刻，可能我哋出幾百隻歌。系啊，虽然好似好 谂起都攰系嘛， 谂起 你两个兄弟 啲眼神， 我望一望镜，喂，有啲咁嘅事咩？我唔冇听过嘅喂， 从来冇有几百只啊！ 讲真讲笑，总之有咁多做咁多，亦都希望我哋嘅歌可以流芳百世嘅，咁样就最好啦。 细佬嘅手顶得顺啦，话都 啊，唔系即系手顶得顺唔系个问题，我心谂哇，你咁大个，咁我觉得好似买游艇易啲咯，啊头都爆啊！ 细佬嚟嘅，你自己有冇你自己嘅呢啲啊？ 有啊，其实我嘅梦想其实同 Tony 都差唔多，因为咧我好坐唔定啊，即系我会任何时候24小时咧，我基本上只要我系有五秒冇嘢做冇嘢谂咧，我就发脾气噶啦。所以咧，但系做呢队 band 又或者做音乐咧，有一个好嘅地方就系、是。可能我而家做一首歌啦，其實我廿四小時都冇得放工啊，因為我就算翻到屋企，我都係諗緊首歌啊嘛。咁然之後我就好開心噶啦，因為有嘢做，好高興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嘅夢想都係出好多嘅專輯 ，keep 住有嘢做。 係咯 ，keep 住有嘢做啊！我真係唔悶得噶，即係如果有一日我退休嘅話咧，我諗我黐咗線嘅會 係啊，就會唔知做咩咧喺屋企。 係咯，我單飛咯，即可能六十幾歲嘅時候。 幾好啊！新人系 年 长 嘅新人， 系啦，等我啊，大家 冇问题噶。你睇下阿光光 B 几劲， 系啊， 绝对冇问题。 有个人品， 所以有梦想好紧要噶，真系。 系啊，跟阿哥又通常话，咁咪即系要整几百首歌咯，所以咪。 啊，到时系我嘅事，唔关另外两个事嘅。 系咯，所以即系好似啱啱你讲自己心里边有想去嘅目的地啦，呢首歌嗰个 vibe 之后，就去到呢张专辑最尾，即系去登陆嗰个，好似就系你哋嗰个星球或者嗰个渴望去嘅目的地，登陆我的潘朵拉啦呢首。呢首我自己嘅感觉听咧，有一种好似少少因为佢前面都系有啲声音，各样嘅氛围就好似降落紧啦。跟住再去，好似有少少日系啲动漫片头嗰种，唔完全系 J Rock 嘅，但系似嗰种好去嘅呢一个。 系 啦，呢一个其实系咪真系喺？最後先做咧，因為作為呢個碟嘅 尾二應該 尾二嚟嘅， 係尾尾地， 係 尾尾地 啦。我哋反而係呢個終點教人社最遲做嘅。 哦 ，OK， 我調翻轉， 係啦，即係有少少我哋知道個結尾先玩個開頭。 哦， 嗰時候已經有個開頭知道會做啲咩嘅啦，但係個 melody 又未到我哋滿意咧，咁所以就。啊，擺多陣先，時候會到噶啦。咁我哋嗰時候就做住登陸喺潘多拉先，應該係今年二月 嘅時候整嘅。 係 咁呢個登陸我的潘多拉嗰、那個即係寫個 melody 啊，各樣嗰個過程。因為譬如之前一啲唔同嘅歌，可能個曲起嘅時候會可能有時 Tony 有時 Anakin 呢一首見到就係寫係 Pandora 即係三個人一齊 jam 呢個結尾出嚟咧。 可能係個上天安排嘅， 係 即係真係無啦有一日我哋真係上咗 band 房咁樣，係冇特登諗住寫歌。谂住 jam 下嘢嘅，记得嗰日好似话，点知 jam 下又真系， 咁好摁嘅呢個 beat 咁樣，我哋齋 jam instrumental 就冇唱歌嗰啲嘅，咁啊 jam 完，呢、這個 chord 幾得意喎，冇用過，應該真係即係或者未聽過呢啲 chord， 我諗即係其實有少少線手唔想撳咗出嚟咁樣嘅。 嗯，但係通完音試下啱唔啱音嗰啲 feel 下先 咁。咁咁特別嘅呢、這個 chord， 即係哦咁樣擺法咁啊。不如試下咁樣用呢個嘢 jam 啦，咁樣咁我因為 jam 咗三四日就出咗嚟， 嗯， 係啦，咁啊開頭我記得 jam 嘅時候個 chorus 係未有嘅，就 jam 咗個 verse 啊 pre-chorus 嗰啲咧，好快 jam 到嘅 ，chorus 係突然之間有一日即係好似個天話，喂有條 melody， 咁我同佢講，喂天俾咗啲嘢我試下，咁就一齊 jam on 個 melody， 係呢樣嘢，跟住咁啊繼續寫啦，咁樣好順暢地 jam 咗出嚟啦。所以呢首歌亦都係呢只碟唯一一首係三個一齊寫，係好似個又係頭先咁講個天安排咗一啲嘢，就係、是、話我哋個 conclusion 就係、是、我哋揾到 Pandora 啲乜 系 呢首歌好似咁，而系同步嘅，好似碟嘅嗰个 graph 咁样，三个人去到最后系同步咗噶嘛，好似系呢首歌，好似话俾我哋听，哦，你哋咁样总结呢件事咧，咁样系对三个人嚟讲最系嗰样嘢嘅咁样。 嗯， 系，所以一路今日我哋顺住成张专辑俾大家 feel 到嗰个历程，你哋去讲解，好即系好简单咁讲，因为里面仲有好多 details， 大家听住音乐上面其实好多嘢大家可以听，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就系你要统一成只碟里面啲声音各样嘢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啦、嗯。大家可以 feel 自己听嘅时候会可以 feel 得到啦。咁、嗯、如果想问三位就系呢张专辑，你哋希望你嘅 fans 或者乐迷听嘅时候，佢哋唔知啊你。可能一个道德或者一个希望佢哋听完之后咩感觉等等，有啲咩你哋嘅谂法？希望佢哋听呢只碟嘅时候系点？ 我哋其实咧听呢只专辑咧，我哋有一样嘢，我哋都几观众都几希望观众做，就系、是、顺住个次序听。 嗯， 吓、啊，因为咧其实中间啲剪接，我哋都用多咗时间去谂点样可以做到转咗第二只歌，但系你唔系好知道、啊，即系好似你睇一套戏，你好。好入到套戏度啊！你好似自己都系一个主角一样。咁我哋所以今次亦都花多咗时间喺接驳位啦，又或者拣 key 方面，所以我哋都希望观众系顺住第一首歌去到第九首歌咁样听。 意思上咧，就希望大家系好似我哋首先所讲，就算几绝望都好咧，其实你谂翻有啲嘢过去，你唔敢跳出自己 comfort zone 啊，唔敢突破啊，唔敢反抗啊，甚至乎当绝望的时候冇想过自己最珍惜是什么呢、就不会去到潘多拉的。所以希望是大家听完成碟之后，如果有什么觉得自己后悔没做到的，不敢突破的，希望大家是可以突破那样东西，而去找回自己其实当初那个初衷最想做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即是刚才 Anakin 也有说，如果你本身是画画，你去了买保险，那冇噶啦，即系可能系现实嘅需要啦，呢、這个好明白嘅。咁、但系可能喺公余时间揸翻支画笔又好，或者你真系决定去辞咗你个正职去完全咁揸画笔又好，如果你有呢份勇气，咁、希望大家听完之后系有所启发，系会做自己想做嘅嘢，而唔好为咗好多现实嘅层面嘅考虑，所以需要放弃一啲嘢啦。当然，即系我都系戴翻个头盔啦、嗯。如果你话又要供楼，又要结婚生仔，咁我明嘅。 嗰阵时保险先系佢嗰样嘢啦， 好先系佢搬到拉 保险。 系啦，所以希望大家听完呢张专辑，好似啱啱三位所讲，大家会揾到你嘅潘多拉同去到你嘅潘多拉咧。就 Pandora 嘅最新专辑《Galaxy Within》啦，咁啊喺之后往后嗰几百首歌之前，大家可以听下呢只新碟先啦。我都会期待之后啊，长玩长有嘅。 系啦， 今日多谢三位，谢谢你，恭喜你出碟啊，姐姐。 多谢，多谢 ，Enjoy。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养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犹豫我躯壳？奢求呼吸偏气的 要是一种救药，想追开这世界万个美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多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愿望，我要与你走如光。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算尽几乎力我所。温柔抵挡周遭的战火，我要与你死与共。若然未来若然太动荡，就在彼此间漂泊。你及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不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碰到光。可能越活下就越沮丧，我要与你手与望，一言未来让人太寂寞，剩着几乎你我所。可能越活下就越出错，我要与你再抵抗，一言未来让人太动荡，就在彼此间漂泊。可能越活下就失去知觉，我期盼每次口渴，一言未来让人太寂寞，受尽风骚冲破，为何无过岸？可能越活下就失去一切，我与世界走如风。 节目完结，听个 Pandora 嘅风月啊，听日五点钟再见啦，拜拜。